逢禮拜四晚何依依梁錦祥同你一齊家事國事天下事一齊傾。 咁點解唔可以天下事國事家事調翻轉頭啫，台長？ 咁啊，點解唔叫呢個何依依梁錦祥頻道咧？ 係咯，點解唔可以叫做台長與依依頻道咧？ 咁無論個名係點樣都好啦，即係總之聽眾如果中意聽嘅時候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下我哋嘅意見啦。 係啊，仲有其實除咗家事國事天下事之外咧，有陣時仲會講睇書，有陣時會講睇戲嘅。 仲有呢個英國文學。 系啦，扮下都得啩。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咧，可以一齐收听。 系啦，台长同依依频道星期四晚。 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8101183。 好，第二節返嚟，咁執返少少手尾先啦。咁呢就係呢講返幾樣，即係啲雞毛蒜皮嘢先啫。早幾集呢我終於都有時間呢，喺人網嗰度呢就喺個其他討論區呢鋪返啲相上去啦。包括呢8月23號嗰日嘅北上頻道嘅朗屏艷照啦。咁大概睇睇啦。同埋呢就係呢8月29號呢，即係我提過有一本講北京即係上訪嘅嗰本書啦。咁嗰本書我都鋪咗上去。咁同埋呢就即係剛剛阿迪又好有心啦，就俾咗一啲呢即係關於大陸有啲品牌，即係有啲相呢可以俾你哋睇下。其實呢啲係我哋經常喺大陸都會見到，就係譬如話你會見到一啲好近似一啲你好熟悉嘅品牌，例如你會見到一個好類似 KFC 嘅品牌啦，或者啲好類似可樂啊，好類似飄馬啊之類之類，嚇死你啊！呢啲品牌呢全部可以喺即係大陸嘅一般嘅超級市場啊、士多啊，你都可以見到呢啲咁嘅品牌。咁即係係幾值得睇嘅嗰個，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個人網嗰度睇下。咁同埋呢，即係上個禮拜我做一樣嘢，我都想講就幾有趣嘅，即係我哋講開水呢，即係講開食用水、蒸餾水嗰啲呢。咁我哋講開 Avion 啦，即係有一樣嘢我都想提下大家，就係如果有啲粉蒸聽到咧，就可以開始做嘢嘅。其實 Avion 我一直都知道嘅，不過即係我諗好多大陸嘅網民都唔知道。Avion 咧其實咧係喺八幾年前咧，即係咧八國聯軍咧，即係攻入北京嘅時候咧，即係慈禧太后嘅時候咧。Avion 咧係呢個咧八國聯軍嘅專用飲用水，所以咧即係大家嗰啲粉蒸 嗰陣時係嗰陣時係邊個係 Avion 嘅代言人？ 唔係都係嚇，我咁啊唔知， 政治正確啲有愛國人士嗰啲， 所以啲粉蒸可以做嘢。即係如果今日仲喺度嘅，嘥緊幾十蚊喺機場，懶係好豪咁樣買緊支 Avion 蒸餾水飲咧，都係自己諗下咯嚇。咁就翻翻嚟啦，即係話講緊嗰啲信咧，即係最近我都睇過幾封幾有趣嘅信啦，即係呢幾個品牌即係就出一啲公開信啊，去澄清呢個毒奶嗰件事件啦。咁其實先講下，其實可以講下咧，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三鹿而家嗰個。咪有一個董事長叫田文華嘅，佢俾人拉咗嘅。咁呢就有一個 blog 其實都出嗰封信呢，喺網度流傳都好犀利，就係話姓傳係佢個女嚟嘅。咁我唔好記得佢嗰個名係乜嘢。咁即係佢就喺嗰封信嗰度就係話佢點樣去即係 佢個媽點樣無辜啦，咁而家佢阿媽就由呢、這個即係拘留就變咗做拘捕啦，咁然之後佢探佢啦，咁跟住然之後呢佢令到好多即係網民好憤怒呢，就係、是、呢佢講話佢阿媽以前攞過啲乜嘢優秀女企業家等等嗰啲咁嘅榮譽啊獎項啊，跟住然之後呢就話佢見佢阿媽，咁佢阿媽就同佢講就話快啲好安排嗰啲佢即係安排佢哋呢就走啦，唔好再留喺度啦，即係然之後就同佢講話，即係我用一啲秘密嘅渠道幫你已經安排好，咁、然之後呢而家呢佢舉家即係呢個所謂呢個係佢個女呢一家人呢、就已經成家去咗瑞士，係啦，已經避咗去瑞士啦。咁呢個係令到即係嗰啲網民又即係好幾憤怒啦。咁另外就其實可以講下嗰幾封即係話分別係蒙牛啊或者係伊里啊佢哋出嗰啲信呢，咁亦都係好怪嘅，即係可以讀一讀俾你哋聽下嘅，即係睇下先，即係譬如話伊里佢就話我們已經呢將測試嘅即係含有三聚氰胺嘅嗰啲奶粉呢就全部收回啦，咁請各即係請媽媽放心。咁佢目前呢市面上呢銷售嘅所有嘅伊里嘅嬰兒嘅即係奶類食品呢全部都係放心合格嘅。咁佢話國家質量總局呢就即係呢一次呢就驗咗35個批次嘅伊里嘅產品，咁其實呢基本上佢就話呢只係得一個批次呢係有事嘅啫。咁呢同埋呢佢就話呢喺有事嘅產品裏面呢只係嗰啲3+即係呢3歲以上嘅奶類食品係有事。咁呢就話同埋呢就話佢就話呢即係這個3+嘅產品呢同這個3 under 即是3歲以下的 BB 食的產品呢、那個比例呢是99:1的，咁他說呢所以呢其實呢即是他意思是說其實不是很多人吃到那些有問題的奶類產品的，咁所以請大家即是又是放心囉，咁這個又是令到即是很多人好激氣的，即是聽到他們這些這樣，咁反而譬如蒙牛那些呢就會是大路少少嘅，即係你等一等先啦，即係我要搵返嗰封信，即係嗰封信呢其實佢有一個人好過癮嘅， 但係嗰班人 shock 㗎大佬、三歲以上嘅產品得 1% 大佬、你點計呀、你市場嗰啲流出嚟即係你貨三歲以下唔好玩啦、 咁同埋呢就係、是、關蒙牛呢就係嗰封信就好得意嘅，佢就係話佢其實個態度呢就係佢就話佢係俾呢封信係俾佢嗰啲員工嘅，咁佢就話呢件事呢我哋要負起全部嘅責任，即係要揾出嗰個因由喺邊度，咁其實從來如果熟悉蒙牛呢就知道呢佢老闆牛根生呢，即係如果我諗大家都有聽過佢啦、其實佢一個喺中國嚟講係一個比較係好幾有 charisma 嘅一個企業家嚟嘅、即係佢成日有好多好精辟嘅語句呀，同埋即係佢係佢個一陣都可以講下佢個即係佢嗰個歷史啦，其實佢係幾受好多人好敬重嘅，即係一個幾有風骨嘅一個人嚟嘅。咁佢嗰封信入面呢佢就有幾句說話呢、即係最近喺網度或者喺 CCTV 呀都有即係都有成日講嘅，就係、是、佢就話我們寧可轟轟烈烈地死掉，也不能恢恢索索地活着。如果因為負大責任而死掉，死而無憾，至少負責在死了比不負責在死了光榮得多，這就是我們的終極思考。 哇， 即係佢講到係即係用死， 你講完我真係 好嚴重， 係 啊， 好似革命咁 啊！思想比較正確，我覺得佢係。 咁其實牛根生係個咩人呢？牛根生其實幾傳奇嘅、其實佢係第一份工打工嘅時候，佢就喺伊利打工。即係佢係喺聽佢自己講，就係話佢係由喺入去伊利，1978年入伊利咧，係一路由洗奶樽做到去一個即係類似業務經理嗰啲咧。咁後屘佢俾人炒咧，係冇原因嘅，即係話佢太過功高蓋主。咁跟住之後，佢出咗嚟之後，92年到出咗嚟咧，佢就喺1998年到開始開蒙牛。咁跟住然之後咧就 就開始即係將蒙牛搞到越嚟越大啦。同埋佢因為佢係點解，即係佢喺中國係比較受人敬重呢，就係、是、因為佢當年就係、是、佢係做咗嗰、那個一個動作係好突破性嘅、就係佢將所有奶農呢係都歸納曬入去蒙牛個成個集團入面嘅、即係好多奶農今時今日都有股份嘅。咁、到蒙牛做大咗嘅時候呢，其實佢又好正呢，就係佢第一個中國嘅企業家呢，係將自己嘅股份呢就成立咗一個叫做唔知咩老牛咩專利基金咁樣嘅，佢叫老牛，好有即係幾有創意。咁然之後呢，佢就係講明呢，就係佢呢個股份呢，呢個基金就一路會管佢嘅股份，喺蒙牛嘅股份係直到佢百年歸老，而佢嘅爸、佢嘅仔啊、佢嘅女啊，全部係唔會繼承呢個 基金去 run 嘅 股份嘅，係啊，即係有啲似好似巴菲特啦嗰啲咁樣。 唔係，我冇記錯，呢個基金係大約11至13個人 run 嘅，我聽過。 係啊。 即係佢特登係咁樣做。 係啊，咁同埋佢係個基金係其實有幫好多人啦，即係譬如話個基金佢有幫譬如話啲員工如果有啲乜嘢事啊，咁佢係會喺個基金度攞錢出嚟啊，去幫嗰啲員工啊之類之類咯。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即係愛國商人啦，咁、所以佢嗰個民族品牌其實同埋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講嘅，即係譬如話好多中國嘅民族品牌都已經即係被外資收購啊呢啲咁嘅嘢咧，但係蒙牛係企得好硬淨。 咁傑斯仔，頭先你講有兩樣我哋補充嘅，就係、是、你講到田文華個女咧，我抄到啦，就喺大公網信呢度有嘅，就係琴日嘅。咁、那個女個名咧就叫吳晴。咁但係 嗱、 因為咧。即係你知道大陸嘅嘢咧，即係基本上好多嘢都係假噶啦。咁我唔敢肯定呢個 blog 係真定假，我只可以讀翻出嚟俾你聽嘅啫。咁、個題目咧就有三篇嘅，佢話咧分別咧就係、是、我媽是三六董事長，不要污蔑我媽。我母親田文華被冤枉了，我母親被政府免職了，母親讓我出國。咁呢個母親讓我出國呢個可以讀一讀嘅，因為入邊都幾多嘢我哋可以睇到大陸嗰啲一啲特徵啊。咁咧就佢第一句咧就母親由控制軟禁改為了拘留，咁呢個真係已經過咗啦，即係仲即拘捕咗啦。我通過關係好不容易和母親見了面。咁你睇下通過關係好不容易和母親見了面嚇。咁佢跟住講過佢瘦咗啦，或者點咧話即係佢而家佢個呢個吳晴帶住佢個仔去做呢個檢驗，跟住講句啦。母親說已經都給我安排好了，這兩天我可能要去新加坡，然後去瑞士。咁跟住喺度入面講，亦都講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嗰啲政府官員咧不斷向呢個三六咧就即係敲詐 嚇。 咁呢個係即係事件揭發之前啦嚇。咁我唔敢肯定，即係我唔敢真係唔敢肯定，而家呢篇我哋見到呢幾篇文係真定係假咯？ 而家未證實嘅， 未證實。 同埋呢個所謂吳晴呢個人係咪田文華個女咧、都未證實嘅。係啊，咁所以都其實係幾奇嚟嘅。 係啊。另外一樣嘢我想問一問就係、是，究竟呢、這個即係三六集團佢所攞到呢個三年免檢呢個品呢個證明咧，係點樣做到出嚟嘅咧？ 我諗應該係一啲可即係其實因為大陸成日有啲嗰啲咩叫頭五百啊，點樣即係嗰啲所謂係五百強嗰啲所謂大嘅品牌啦。咁而嗰啲大嘅品牌，其實你通過好多唔同嘅關係啊，同埋或者係即係其實呢個其實都係一啲唔正唔即係唔係話一啲好 official 嘅一啲嗰啲模式咧，即係其實都可以攞到一啲咁嘅所謂叫免檢啦，即係唔係其實唔係淨係食品嘅，有好多其他嘅行業，有好多其他產品都有呢啲咁嘅， 即係電器嗰啲可能都有啦。 你係啊，同埋好係呢、這個其實係好恐怖，你睇翻曬所有呢啲咁嘅所謂名牌大企業咧，嗰啲所謂總裁啊、董事長嗰啲咧，全部都係共產黨員。全部都係唔係人大就係、是、政協，即係有好即係佢哋鹹頭係好多，同埋同嗰個政府嘅關係係好密切嘅、即係每一個呢啲咁嘅大企業其實都係咁樣嘅，係啊。 但係其實個邏輯上係咪有啲問題嘅呢一樣嘢？你既然係攞親呢啲免檢嘅，都係一啲咁大規模嘅企業，咁出嗰啲嘢其實係咪應該更加要攞去 即係佢更加有 檢多你幾鑊啊？ 佢檢啊嘛，啱啱先。但係問題佢調轉咗，反而即係呢啲咁嘅大企業就免咗可以。唔需要付出資源去檢查。 阿靜講呢個都啱嘅，即係呢個又好少聽到啦。話譬如話你講一啲即係我哋講啲 Q 乜咁樣啊，咁、我都唔理解，我唔會理解成為即係佢因為佢 Q 乜所以唔檢 查，唔使檢乜嘅，就係 Q 乜佢係要哦經過咗呢個檢驗佢先攞到呢一個 Q 乜噶嘛，咁唔需要檢查貼咗個免檢。 佢可能佢前提係咁樣嘅，佢前提就係佢以前檢過好多次都發覺個產品嗰個水平好高，即係我咁理解法啦，即係佢。檢過咁多次咁高嘅假設，即係你以後都個水平都保持到啊！所以 我哋喺以往北上都講過，其實就即係我哋我諗，譬如我同 Steven 可能就會知道啦。即係譬如雖然我哋唔係話見曬所有即係各行各業所謂呢啲即係大陸呢啲咁嘅檢查，即係呢啲咁嘅所謂 QC 或者 QA 嘅程序，但係我哋即係我哋我諗我哋喺大陸成日喺大陸，我哋都見過唔少呢啲，即係話俾你聽，攞呢啲咁嘅認證咧，嗰種牙污法咧，嚇嗰種馬虎嘅程序咧， 係 你係你唔相信嘅。即係譬如話，我舉個例啦，即係譬如我哋成日做塑料產品嗰啲啦，即係譬如話，我哋都好多人會知道，我哋都但如果譬如做塑料，我哋都知道啊，喺長三角嗰邊嘅，即係譬如話喺浙江啊啲地方，即係嗰啲成即係嗰啲佢哋 call 出嚟價通常都係平幾成嘅， 做到好自然 係啦。咁佢梗係有因由，所以平到幾成嘅。但係你買嘅原料又係咁，如果你買原料又係咁，佢買原料又係咁。咁但係譬如你問佢嘅時候，你話喂，你攞唔攞到FDA 㗎？你攞即係譬如話做塑料，因為成日都要攞 FDA 㗎。FDA 係美國嘅食品嘅咩？喂。佢乜嘢都攞到喎，咁但係嗰啲證呢，即係據我所知有好多時其實係俾錢就可以買返嚟嘅，即係佢嗰啲呢，通常呢你如果講緊長三角呢，你做塑料嘅 FDA 嗰啲 test 呢，通常都落返去上海有幾間指定嘅去做， 指定嘅大公司， 但係我話俾你聽，好多都唔需要真係真真正正咁樣，即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呢就攞落 ITS 做㗎嘛，嗰啲叫其實 ITS哎、不過我唔想講啦 ,ITS, 即係但其實但係起碼都仲有即係起碼你都仲真係嗰件嘢真係攞到落嚟 ,ITS, 擺返喺度三五七日啦咁樣你先有份 report 出嚟啦。但係我話俾你聽喺大陸呢長三角嗰啲呢基本上真係唔會咁做㗎。佢你要嘅時候大約是三到五千蚊人民幣，已經好清好好簡單可以買到張。 過到數就得㗎啦。 係啊，咁所以你話嗰啲檢測係點可以令人有信心呢？即係我相信食品其實你慢慢做落咗就即係、哦、大家覺得啊依你嘅依你應該冇問題㗎啦。咁不如大家就會嗰、那個思維就會去咗點樣可以即係貪污啊，可以 cap 翻啲水啊，嗰、那個方向去。 我有一次你講呢樣嘢，我都有個好大嘅疑問咯，即係係咪中國唔做假產品真係生存唔到咧？即係咪係咪樣樣嘢都要假先至做？ 其實我諗過咧，其實因為可能中國嗰個問題，佢營商嗰個手法咧，佢即係好迷信呢、這個成本效益個問題，好迷信，即係樣樣嘢佢都一定要諗辦法鬥平，係啦。即係佢唔會諗住鬥質素贏嘅你嘅，即係任何無論食物好啦，即係所有用品都好啦，我都見到佢係都係抱住呢個宗旨去做嘢，所以你得嚟嘅結果咪要平，跟住 你可以 渣咯啲嘢， 同埋你可以搵到快錢啊嘛。 同埋我有個感覺就係咁調翻轉，其實我調翻轉就係我而家買啲嘢咧係賣入大陸嘅，其實樣嘢咧我哋買啲嘢呢入大陸嗰陣時咧，佢都要攞佢叫三 C 認證嘅，因為尤其我哋買電器 就三 C 啦， 三 C 啦，咁過三 C 其實好麻煩嘅，因為點解咧？佢話佢睇你件產品，其實好難，因為點解咧？佢話佢要去我哋個工廠去睇， 唔 係。下要去我哋工廠去睇 啊！係啊，唔係 啊，你阿圖圖講得啱㗎，即係你講三 C 咧，又睇你咩產品㗎。即係我嗱喺舊年嘅北上嘅都講過就係、是、玩具嘅三 C， 因為只係行咗年幾。係 啊， 咁嗰個三 C 咧，我話俾你聽，到今時今日咧，呢、這個真係即係。就係講呢個就係佢，因為嗰個三 C 嗰個成個條例啊，設計出嚟太過嚴謹啦，你根本係冇可能正常程度去 pass 嘅時候咧，好啦，到最後我唔攞唔得嘅時候咧，咁到最後就一定會有啲 shortcut 係俾你冇錯。我之所以講話 冇錯，所以呢個文章 咧，其實就係因為。基本上你係永遠都過唔到嘅嗰句嘢， 過唔到嘅，因為呢個點解？呢個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咩咧？我有時係真係好怕，就係話有時中國政府啊， 佢而家因為要，因為其實呢十年八年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案例，就係咩？佢係因為要佢要一定要向同世界接軌， 係啊， 佢咧就將佢譬如話佢有好多嘢佢以前冇嘅，譬如三 C 已經係幾樣嘢，佢就將所有全世界咧歐洲嘅 standard、美國 standard 全部 攞曬 group 埋佢一齊抄埋一堆。我話咧最 perfect 嗰個standard 一定係大陸嗰、那個，但係你冇可能 冇可能執行嘅，係啊，冇可能執行。 係啊，咁所以到最後你咪就係要用捷徑去 係啊， 去搞掂佢咯， 係 啊，係啊， 呢個就係好大問題。 所以呢個係好悲哀，所以你係局。一定要做手腳， 我係諗到一個新嘅角度咯。我懷疑都唔止係成本問題咯。我諗人係好 enjoy 做假嘢咯， 啊、 即係佢從中揾到個樂，即係一種快、一種樂趣出嚟啊！ 有呢個演出一種藝術啊！ 係啊，其實你解釋唔到呢種咁強嘅動力，你喂你爆完一打，但係佢總係要揾啲假嘢去挑戰你呢個標準。 但係你講緊呢個，我相信有㗎，台長絕對認同。但係佢呢個快感其實建基於就係話，就係成個我哋講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冇一個道德嘅自我審判。 我同意啊，其實我做咗喺大陸咧做咁耐生意，或者即係我哋賣嘢入大陸，其實我覺得大陸人咧做生意咧係好自私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好簡單，我要做到呢單生意，如果我做唔到呢單生意咧，我就唔想第二啲人去做，或者調翻轉就係、 是、啊。 要做到佢單生意， 你呢個唔係好多人，唔係好多人講，但係我自己一個好啲好貼身嘅經驗啦。佢點樣好多時要做到點樣咧？我同你嗌交之後咧，我要魚死網破，我要你死我死，我都要你死埋。同埋一樣嘢有講得好得意嘅點樣咧？譬如同大陸公司做即係交易咧，好中意拖你數喎。 係啊。 即係 三角， 唔係即係你諗唔到個原因，喂拖數啫，大佬唔使拖成咁嘅啫，唔係係咪特登要做令到你好辛苦痛苦啫？所有嘢係咪咁佢先覺得有種即係佢做生意一種光榮 過癮、啊？ 以我所知，香港都有好似拖數， 唔係咁香港即係你固然有啦，但係即係冇嗰種咁離譜。因為我自己同大陸啲人做生意，我自己係好第一條防線一樣咧，就是、錢銀嗰度。 嗯 即係你拖數咧，你到咁上下，我寧願 cut。即係寧願唔做啊！即係都唔俾你咧，即係不斷咁拖落去， 拖落、 啊、即係因為點解我發覺一種，即係佢哋有一種好似一種光榮嘅一種感覺喺度、 啊哦。 即係佢覺得你揾到你品咧，佢覺得好咗一種快感喺度。 即係佢爭你先做 到。係啊！因為我事實上我自己見過你老闆、我自己真係親眼見過嘅。咁所以我已經唔係話探討話即係從個成本去睇呢個問題咯。我覺得似乎即係佢哋即係呢種形成一種文化。 呢個係做生意嘅哲學嚟嘅， 係做生意嘅哲學。 佢覺得係呢個係佢哋嘅。 所以牛根生自己都有句名言嘅，即係佢話小勝貧智，大勝靠德啊！即係呢句係佢成日講嘅，即係佢成日解釋就係佢話你想即係贏兩三次咧，三五年咁樣咧，你就可以用你嘅智商咯。但係咧，你要整一間百年老店咧，你就一定要即係從個德行去開。但係講係一套啦，即係就算當佢自己有心，但係你管理一個咁大企業咧，即係你喺大陸係好難去防止呢啲。 我極度懷疑啦，因為你點解咧？你話譬如蒙牛呢，去到呢啲咁高層咧，冇可能唔知下邊呢啲嘢發生緊，因為你計條數出嚟嘅。點解啲成本可以撳到咁低咧？同人爭咁遠咧？你自己撳個計數機，你出嚟，你知道點解會咁樣嘅？係咪？係 啊，你賣十零蚊一包嘅啫嘛，而家即係嗰啲奶粉、你根本真係成本都收唔翻。你如果唔係用呢啲方法咧，其實係冇可能做得到嘅。 OK 啊，嗱，我哋剩翻少時間，我哋不如講下呢個股災個問題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呢一兩日咧，就喺個 weekend 之前咧，其實救市都令到個市。打翻上去唔少啦，咁但係即係據我自己一啲貼即係親身嘅朋友嘅經驗咧，其實都翻唔到去即係兩三個月之前咧，即係仲喺3000點以下徘徊嗰個水平。 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喺大陸嚟講就嗰個怨氣係好重啊，即係而家嗰個兩樣嘢啦。就係、是、嗰個樓市同埋個股市啦、即係兩樣嘢都係好多人綁死曬啦、即係股票咁同埋就係樓市亦都一樣啦，即係而家無論喺廣州、上海、北京，即係講緊涵蓋曬成個南北兩幾邊，即係其實好多你都發覺就係呢幾個大城市呢，好多地產公司喺度即係放緊盤，唔係即係將嗰啲新樓盤呢係咁賤賣，咁你變咗呢，其實就即係嗰、那個樓市其實都係一樣好大件事嘅嘢囉，即係而家喺大陸發生 嘅。個 cash flow 本身我諗佢而家透過啲賤賣嘅樓呢去攞返啲現金返嚟啦，所以我懷疑即係如果呢一關過唔到呢，其實好多公司呢會因為呢個現金周 貿戰出現問題而倒閉。 嗯， 咁但係咧就喺個股市嗰度咧，其實阿傑即係你發覺而家嗰個問題就點解個政府咧佢即係喺咁多人啦，即係不斷去要求救市、救個股市，都遲遲未睇到呢單嘢先入手。 我覺得其實我係想問下你哋嘅，咁但係你問我嘅，我就我都諗咗好耐，但係我覺得就係係咪真係即係我諗係咪嗰個大陸嘅即係個 A 股係唔值得去救咧？即係我覺得係咪大陸自己覺得，譬如話你見到佢真係出手係明顯就係呢兩三日啦，即係呢個禮拜，即係反而係香港呢邊開始即係嗰日冧緊1300點嗰陣時候，就即刻就。決定即係出手，咁順便就救埋大陸嗰邊啦。 嗯嗯嗯， 係啊。 嗯，我自己一個感覺就係話咧，佢其實佢哋一做呢啲嘢，佢事前會做過一啲社會調查嘅，即係佢哋好多時會好即係會知道個社會嘅民情係點樣啦。咁我諗我即係佢初步即係喺今年年初嚟做嗰個調查咧，發覺咧就算股市即係去到嗰呢個階段咧，即係嗰個 動盪 唔會咁緊要。咁事實上已經印證咗呢樣嘢咯。但係去到而家呢個關口咧，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係隨住嗰個股市嘅問題一路波及到實質嘅經濟咧，咁佢不得不救 到呢個臨界點啦。 咁所以事實上你見到呢幾日都係出咗一啲措施出嚟嘅，但係個深度去到幾多我哋就唔敢講。 例如減息嗰啲。 我始終覺得去到胡溫呢一個即係管治嘅哲學咧，佢唔同江澤民，即係佢係對一啲即係比較基層嘅民情咧，佢會關心過你，譬如有錢買股票嗰班人。 嗯嗯，但係個怨氣係好犀利嘅，即係而家喺大陸啊，個所有嘅人即係因為好多人真係買咗股票，咁所以嗰個怨氣係好緊要咯。 我感覺呢個問題，我咁從一個角度睇啦，即係其實大陸咧好多零零星星嘅問題咧，即係呢個爆一筆，嗰個爆一筆，你睇佢幾時咧？是嚟一次總嘅爆發， 突然間串連咗啲所有 嘢。嗱，你而家有咩咧？ 唔係你串連到嘅，而家 你有股市啊嘛，你有毒奶嘛。 我話俾你聽啦，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就係當你如果其實一定有啊，就係話當你喺大陸嗰幾個大城市。是其中一個中產的家庭，你一定會有層樓啦，層樓最近跌價跌臨樓價臨到，跟住然後股票降咗好多啦，跟住啱啱最近我老婆生咗個仔未夠一歲，嘩頂 又有 份 嘢 啦，買奶粉啦，你諗下加埋埋呢呢個家庭就真係好大。 主要睇兩關，第一個就是通脹，即係話撳住，但我覺得未必係，即係好多人都反映咗實際上唔係咁樣。另一個就是失業率。即係頭先阿傑姐講嘅，你有層樓，你有仔女，你有即係一個初生嘅仔女，跟住你層樓冧咗，或者你冇嘢做，咁你就嚟㗎啦。 好犀利㗎啦。你難捱過喺香港嘅話俾你聽，如果你喺上海嘅話呢，係一個咁嘅情況。係啊。 其實即係上海同埋上海尤其係感覺呢，就比較好似香港咁開始已經向下坡走。反而就係二三線城市呢就好火熱啦。即係好似買嘢呀，或者公司即係大公司決定投資嗰個好快，佢兩三個月就可以做。 咁啦，即係我諗最後一句都係啦，最有前瞻性嘅一定係我哋香港人啦，一個好有為嘅年青人啦，喺兩個幾禮拜之前已經叫所有中國人 try my best。 喂，俾我講一樣嘢，我知道呢個股市點解係咁冧， 係 原因呢，你而家有毒奶啦，咁你遲啲咁多食物啦，遲啲冇13億人口，得返1億。 我最後講一講，其實呢啲咁嘅毒奶啱我哋飲喎。唔係壓的可以唔使，我哋可以止夜尿喎。 唔係，我都隨便諗住返嚟做節目，我諗住買一打埋俾你飲。 喂，好啦好啦 好啦，好個隊假酒啊。okay, 好啦，下禮拜見， 拜拜。 曾經有一個至好聽嘅節目俾我聽過，如果係都要喺呢個節目上面加個名。 等咗10年，我就以為國家機器忘記咗。 點會呢？就算一張廁紙、一條底褲，都有佢本身嘅用處㗎嘛。呢個比喻真係一下。 你愛呀？悟空，你愛就要講啦，做咩唔出聲呢？ 3年之後又3年，3年之後又3年。 三年，兩樣溝埋變做瀨尿牛丸一笨。 喺五光十色嘅電影世界裏面，Hong Kong Reporter 有大把戲。蕭定一、宇橋、Albert 幾套。 博學多才，談志強，講是講非，圖均衡。